且说黄巢退出长安之后，逼近汴州，汴州谁的地盘呢？朱温的地盘。这朱温觉得自己实力不够，打不过黄巢，就修书一封，请李克用前来支援。这个时候的李克用大胜仗打着，名声在外，威震朝野，他正春风得意呢，一看朱温的求援信，二话不说带着兵就过来了。到了汴州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黄巢打得落花流水，仓皇而逃。胜败一分，李克用的沙陀军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就在李克用春风得意的时候，朱温睁着一双眯缝眼儿，脑子里边开始转上了。这黄巢的残兵败将我都打不过，他李克用一来就给打得稀里哗啦的。行啊，这小子够猛的呀，说什么我也得会会他。来人呐，给李大人送上请柬，就说我朱温特意在上元驿馆设下酒席，为李大人接风庆功。下人一溜烟的跑到李克用的军帐之中，恭恭敬敬的送上请帖。李克用接过来一看，啊，原来是朱温请我吃饭呢。随手把这帖子扔到一边，轻声笑了两声，朱温这种朝三暮四的家伙也懂得知恩图报，不易呀。你回去跟他说，我李某定当赏脸出席，去吧。下人一听这话，心想，嘿，这里的人还挺狂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人是请到了，就等着宴会那一天了。李克用打心眼里头啊，就看不起朱温，他以为自己出席酒宴就是给朱温赏脸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人家朱温设下的竟然是一个鸿门宴。转眼到了赴宴这一天，李克用带着300亲兵，一行人趾高气昂的就到了上元驿馆。这时候正是三伏天啊，正热闹。可今天老天爷呢，似乎是格外给面子，天空当中乌云滚滚，一阵阵凉风袭来，天气非常的凉爽。就看前面朱温站在驿馆门前，正在恭迎着李克用。一看见李克用的人影，这朱温立马对着一脸笑纹迎上来了。哎呀哈哈，李大人赏光，李大人赏光啊，让我等荣幸之至啊，快请进请进请进。李克用看看朱温，朱大人，您真有心呐，还懂得知恩图报，请我李某吃饭，不错不错。这话一出口，当时这尴尬呀。朱温呢也跟着干笑了几声，但是这脸上的笑容一点没减。李大人说笑了，李大人说笑了，快请入席。李克用一路笑着就来到了酒席之上，当仁不让的坐到了主宾的位置。朱温也陪着笑脸坐下来。这个时候丝竹声乐响起，几位侍女手托银盘，端上了上好的佳酿，给各位大人全斟上了。这朱温端起酒杯，李大人呐，发酒兵这朱某是感激不尽，朱某敬李大人一杯，先干为敬，先干为敬。说完一仰脖周下去了。李克用也端着酒杯，笑吟吟的，就是不往嘴边送。哎呀，朱大人呐，李某有一事甚是不明，今天想当面问问您，可是又不知此话该不该出口。朱温一愣，李大人有话请讲当面。李克用睁着那一只眼睛，眼珠子咕噜一转，看看四周，那我就说了啊，请讲请讲。好，我想问问朱大人，当您再见到老领导黄巢的时候，您这心里边作何感想啊？嘿，这话问的正说到朱温的痛处，言外之意那就是问你朱温会不会是一个叛徒。本来一见面李克用就来了一个下马威，朱温这心里头啊就压着火呢， 这回饭桌之上，李克用还是不依不饶的，接着朱温的短儿。这小子太狂妄了。朱温放下酒杯，啊，不瞒李大人说呀，早先是我糊涂啊，这皇朝的军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幸好我醒悟的早，弃暗投明了，让李大人见笑，见笑了。说完了，自己干乐几声，打个圆场。李克用点点头，没错，皇朝的军队是乌合之众，可这帮乌合之众不是也难住了你朱大人吗？要不然哪还有我建功立业的机会呀？是不是朱大人？这朱温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，气得呼呼的，心想，呵，好你个李克用啊，你我同朝为官，我还比你大几岁呢，众目睽睽之下你竟然叫我如此下不来台，你有种。心里这么想啊，这朱温脸上没带出来。哎呦，李大人您可别提了，朱某惭愧呀，还是李大人您用兵神武，三下两下的就把皇朝打跑了。来，咱们再为李大人干一杯。又一杯酒下肚，饭桌上李克用是出尽了风头，把朱温好一番羞辱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李克用和众位将领都喝得飘飘然了，觉得浑身发热。突然李克用发现这外头怎么这么亮啊，睁开那只独眼仔细观瞧，坏了，外边是火光冲天，再看饭桌上朱温早就没有人影了。不好，中计了。这酒一下就醒了，亲兵保护着李克用就奔外冲，可是外边已经被大火包围了，四周还放着冷箭，这冷箭嗖嗖的擦肩而过，这李克用能否逃离这场鸿门宴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随时平安，天天快乐。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的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的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的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